以上您听到的是尚长荣先生演唱的传统名剧《黄一刀》片段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李逵探母，这也是现在各大京剧院团的保留戏之一。原牌艺术家李金泉先生、袁世海先生在老旦架子花脸的演唱和表演上有突破的创造。下面请您欣赏李金泉先生的一段唱，剧中李金泉饰演李母，袁世海饰演李逵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泉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李逵探母》片段，您可以听到李金泉、袁世海二位极富感情的表演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实况录音《大宝国》片段。大宝国的故事不见正史记载，故事讲的是明朝时老王晏驾太子年幼，李彦飞垂帘听政，其父李良用借口蒙蔽李彦飞，企图篡位，李彦飞不辨真情，欲让帝位。徐达的后人定国公徐延昭和兵部侍郎杨波忠心耿耿，在金殿之上言辞谏阻，李彦飞执迷不听，君臣数次争辩起来，不欢而散。这就是大宝国这出戏的内容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2016年2月我们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京剧《大探二》实况，主演张派名家薛亚平、裘派名家康万生和青年老生演员林科。薛亚平是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，随师学艺多年，后来在山东省京剧院任主演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派传人，近些年来更是培育了很多张派新苗。康万生是方荣祥先生的弟子，是天津京剧院的主演之一，他的嗓音高亢明亮，共鸣通透，高低皆有富裕，演唱极富激情。应该说康万生既是一位天赋型的艺术家，却也自有规格，张弛有度。薛亚平、康万生两位演出时都已经是70岁的艺术家了，在台上依然神完气足。薛亚平饰演李彦飞，康万生饰演徐延昭，扮演杨波的是优秀的青年余派老生林科，他的舞台风貌清俊大方，是优秀的余派人才。扮演李良的是赵海龙。下面请您欣赏京剧《大宝国》实况。 我太有旨，徐杨二驾上殿呐， 临门时 晴空 见千岁， 杨大人慌慌张张来到无门，为了何事？ 学生正在朝房休门，忽听国台要将江山让与千岁李亮，不知千岁可曾话呀？ 老夫是代忠良，岂与监策同党？大人可曾话呀？ 学生焉敢与那子同谋？ 既然不要，就该上殿免了奏。 本堂上殿免奏，此乃官本之孝，不敢去投。 大人是哪里话来？只要你忠心报国，说什么官大官小，老夫保你满门无事。 千岁保学生满门无事，叹着一腔热血，杀了金家要定他几本呢？ 好，如此大人随我